近日，教育部、国家民委、北京市政府共同印发通知，今后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只能在16个省的县、县级市和民族自治县进行招生，中考招生纳入各地普通高中统一报名考试和招生管理，与当地的示范性高中招生同批次录取。民大附中跨区域招收的少数民族学生，按规定完成高中阶段的学业之后，参加高考统考招生的学生，毕业当年可以在北京市参加高考。在取得北京市高中学籍，并在北京市参加高考统考招生的，高考招生计划由教育部在贫困地区民族专项计划中单列安排并下达，北京市根据单列计划单独录取，不再占用北京市的统招名额，未录取的学生返回原籍。清华大学校园开放日暨招生咨询会将于5月19号举行，届时学校将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学科及专业的详细介绍以及面对面的咨询服务，全方位的还原清华办学常态。据了解，清华大学今年招生计划与去年基本持平，今年清华大学再次实行大类招生，学校16个招生大类均在京招生，其中除艺术大类外均在统招中投放招生计划。学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只需要在15个专业大类中进行选择，大一的通识教育结束之后，学生可以再确定具体的专业。记者从通州区教委了解到，通州将再添郡园学校马驹桥镇西马各庄小学、北京市第五中学通州校区、银河湾小学共四所新学校，今年9月份计划启用。其中北京市第五中学通州校区是一所完全中学，设计规模为24个高中班、42个初中班，9月1号计划招收初中班的6个班、高中部的2个班。银河湾小学9月1号计划招收4个班、160名小学一年级的适龄儿童，郡园学校计划招收3个班、120名小学一年级的适龄儿童，马驹桥镇西马各庄小学计划招收2个班、80名小学一年级的适龄儿童。日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达了关于2017年审核增列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及其学位授权点的名单的通知。通知中明确，北京工商大学等7个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等4个硕士学位授予单位，自批准之日起，可开展招生、培养学位授予的工作。记者目前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了解到，下一步还将大力的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通过人事制度的改革、设立编制职等多个办法，预计将增加2500余个教师的编制。北京市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河北资源单位授牌仪式14号在唐山举行，12家河北特色单位加入了北京市中小学社会大课堂的资源单位。随着北京社会实践教育改革需求的不断扩大，此次河北资源的加入不仅扩充了北京大课堂资源单位的类型，也是落实国家研学旅游和京津冀教育协同相关文件要求的具体尝试。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市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教育资源的跨省发展，将为北京市中小学生开展社会实践学习提供便利，不断满足北京教育改革和学生成长的新需求。好的，最后还有一条消息是要提示给大家的，中考招生简章5月中旬发布，提前批名额分配统一招生共3个录取批次，那么贯通培养名额分配、市级统筹、校额到校和乡村计划统一招生等7种录取方式。不了解录取规则，那难发现利好条件，令家长们头痛不已，所以在5月19号教育面对面举办2018年中考招生简章分析会的大型讲座，邀请专家现场解析中考招生简章，帮助考生定位目标高中，挖掘利好条件，2个小时就能领悟到志愿填报的秘密，掌握学科备考的技巧。所以请您提前拨打咨询电话进行报名，您记好了，电话是400-650-7766 400-650-7766。 好的，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2018年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陈经纶中学、和平街第一中学和第80中学。大家有问题呢，也欢迎您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提出您的问题。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107.3 每晚5:30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3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陈经纶中学、和平街第一中学和第80中学。赶快邀请出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哈。首先邀请出的是陈经纶中学高中校区校长穆成梅。穆校长您好。 晴天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欢迎穆校长。另外我们邀请到了和平街第一中学校长杜鹏。杜校长您好。 你好，大家好。 再次请出北京市第80中学教务处主任王学东。王主任您好。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赶快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已经看到微信平台上已经有听众在提问了哈。稍等，我们将会一一为您进行解答。那么首先呢，我们先走进陈经纶中学，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北京市陈经纶中学是国家公立学校，北京市首批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高中部秉承为孩子们办学的教育传统和老实、移强、勤奋、创新的学校精神，在建设个性化学校、成就个性化教师、培养个性化学生的办学理念下，课程设计着眼于学生的兴趣、需求和发展，做到为学生而设计，让学生来选择。德育管理通过特色班集体的建设，百名标兵的个性发展表彰，学校不委制的自管自愈，一天一节体育课，丰富多彩的人生远足，深入实际的社会实践，研究性学习和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越来越充实并丰富着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也让经纶学子得到了个性成长和全面发展。从2013年起，陈经纶中学的一本升学率就一直保持在95%以上。2016年和2017年的一本率更是达到97%。到2017年，5年之内连续出了4个朝阳区状元、3个数学满分、4个北京市单科状元、4个北京市优秀毕业生。特别是在3月份公布的2017年北京市中小学生金帆奖、银帆奖的获奖名单中，陈经纶中学金帆奖6人，占全市获奖的1/5，银帆奖5人。北京市陈经纶中学正在用一天一节体育课来传递生命的力量，用没有特长生的艺术教育来让思想升华，用科技特色课程来放飞学生的科学梦想，用百年经纶精神成就了今日的首都名校。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邀请出陈经纶中学高中校区校长穆成梅。穆校长您好。 大家好。 欢迎穆校长哈。首先请穆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今年咱们一个总体的招生计划情况。 今年我们陈经纶中学呢，按照区考试中心给我们的计划，我们在全市一共是 招生300人，整个高一年级招生300人。这个计划数呢比去年减少了 25%， 少了四分之一吧。去年我们招的400人，今年缩减招生计划只招300人。在这300人当中呢，其中统招是157人。统招当中呢，我们包括本校直升45人，体育特长10人，经纶科技人才班30人，普通招生呢是72人，统招之外呢，我们还有市级统筹23人，校额到校17人，名额分配103人，总数是300人。 这是一个总体的一个宏观情况哈。 对。 那么请穆校长再给我们提供一下2017年的一个录取分数线哈，分别是多少，供学生和家长参考一下。 2017年我们最低统招的最低的录取分数线呢是536分。在朝阳区大约排名是1400名。那么我们名额分配，在优质校招生的名额分配最低是543分，大约排朝阳区的936名。那么在一般校的名额分配招生最低是539分，大约是1200名。在朝阳的科技人才班的招生最低是550分，大约排朝阳区的506名。那么这个名次呢是在我们去年招生400人的情况下，那么我们今年缩减了招生计划只招300人。 所以说这个排名的情况哈，大家可以 还会有一些变化， 参考一下。好，今年在这个录取志愿填报的这个录取原则方面哈，还有哪些是需要特别提示大家的吗？ 对于我们陈经纶中学来说，我觉得跟一般来啊，这个中考的统招这种情况下，大家基本上都是平行志愿。根据你自己的愿望，那么按照你自己理想的学校，从往年的参考当中高分到低分这样子排顺序呗。当然了，作为陈经纶中学，我们希望中考的孩子们能够把我们作为您的首选。 好，您看这个微信平台上就有一个家长啊，是咱们陈经纶中学的铁粉了，应该是平安是福哈。他问了这个陈经纶中学今年新高一的班级设置，有几个普通班，几个实验班呢？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是这样。我们学校在招生计划上面能够体现出来的，应该是有我们自己的直升班，就是我们小语种实验班，然后呢还有我们的科技人才班，这两个班呢是纳入了市教委的招生计划的。那么根据我们学校自己的办学特点，那么在进入我们学校以后，我们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我们还要做一些分班的调整。那因此我们还会从入校的学生当中选择部分学生再组成两个实验班。那么也就是说加上纳入计划的两个，一共是四个。那么就是四个实验班，六个平行班。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填报批次的时候没有进入想要进入的实验班级，那么在入校之后还是有一次选择机会，是这样吗？ 对对对。那么所以呢填志愿的时候，那你可以选择这个科技人才班，作为专业的第一志愿，然后再选普通班。这样子进来以后只要成绩优秀，我们依然可以纳入我们的实验班的编制。 好，那我们不妨就来谈一谈这个咱们中学科技人才班的哈有哪些亮点哈。一般这个适合什么样的类型的学生来报考咱们这样的一个科技实验班呢？ 科技人才班我觉得可能有的家长呢比较关注，就是说如果要是实验班，只要能进入实验班，那是不是老师会好一些，或者说成绩会好一些，评分那个氛围会好一些，确实他会有这样子一些因素，自己的同伴呀这些水平都很高。但是作为科技人才班来说，他还是有他自己特色的。市教委能够给他列入这个招生计划，主要是呢适合那种有科学创新精神的，那么善于做科学研究的，那么这样子一些孩子，而且有精力有能力投入到科学研究做课题的这些孩子当中呢，我们建议呢这样子的孩子呢能够选择我们的科技人才班。因为在我们科技人才班进入陈经纶中学以后，除了我们 自己国家的课程，正常的这些校本选修课程以外，这些孩子他还会有一门新的课程，那就是需要怎么样进行科学研究，在专家的引领之下，根据我们学校和高校科研院所的这些资源，那么我们带着孩子们做创新实验，做课题，最终呢把这个课题做一个呈现，是这样子的。 这相当于也为学生以后如果想要打算报考这个自主招生或者是综合评价招生这种选拔人才的方式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哈， 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大家可能有的家长和学生还不是太了解，高中从今年的高一开始，市教委有一个专门的综合素质评价的平台，这个平台呢就需要孩子们把自己课程以外的这些学习，你的志愿服务啦，你的关心社会公益啦，还有你的科学研究呀，你的特长啊，这些东西呢你都随时都可以呈现在这综合素质评价的平台上，而这个平台呢就能够在分数以外更全面的展现你的特色。那么你拿什么来呈现你的特点和你的个性特长呢？我想如果有这样子的科学研究的经历，有在科学家身边成长的这些过程，那么对于这个孩子来说应该是非常难忘的，而且也应该是高校选拔创新人才很关注的一点。 所以说同学们听得有点蠢蠢欲动了哈，特别想报考咱们这个特色班。所以有家长在平台上问了，如果要是想报考咱们这个科技人才班，那么我中考的分数是不是要相对高一点呢？ 肯定的。这个科技人才班我们去年呢在朝阳的招生最低分是550分。按照我们今年这种各个学校包括整个人数的减少，我们学校自己又缩减了25%的这个计划的话，我估计可能排名还会要更靠前一些。 所以最后一段时间哈，为了冲刺一下，咱们加把油努把劲儿哈。好，这个是经纶的科技人才班。另外刚才您还介绍了有一个小语种的实验班，然后这个是咱们的这个直升班， 就是我们的直升班。对对对。 那如果要是之前不是咱们陈经纶中学的学生，我们可以报考这个班级吗？ 不可以。 这个就是没有这个机会了。 对对对。那就是对于陈经纶中学集团内部来说，我们各个校区的学籍在陈经纶中学的正式学生的这么一个选拔过程。 好。所以说科技人才班我们是同学入学之后还是有一次选择机会的哈。 对对对。它是面向全体的学生来进行招生的。 那大概是从什么时候按照怎样的成绩进行一个分班吗？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科技人才班它是纳入这个计划进行录取的。那么学校内部进行分班的话，那我们就是在八月下旬我们会安排学生的入学教育，在入学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对学生和家长介绍新高考的这些模式和选考选学的这些模式，跟家长和孩子们介绍清楚以后，再结合孩子们现在自己今年这个初三第一次做选考嘛，他们自己现在的选考和将来他们自己的这种专业的志向志趣，然后呢我们会让孩子们做一次初步的选择，然后根据这个初步的选择和语数外的成绩呢，我们来进行综合的分班。那么在最终在高一下学期的时候，我们会让孩子和家长们再有一次选择的机会，选定他高考的这个等级考试的选考科目以后，我们再进入高二做正式的选考的分班。 好。这里就提到了一个这个关于新高考改革哈，这也是家长非常关注的。您看这个平安市福他又问了，未来高中面对这个新高考改革，咱们学校在学习方面如何安排哈？不然咱们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其实咱们中学是提倡个性化办学哈，刚才在片花当中也听到了，咱们的办学理念就是建设个性化的学校，成就个性化的教师，培养个性化的学生。其实这样一个个性化的理念也恰恰对接了咱们今年这个新中考改革的一个模式哈。 对， 请穆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咱们这个首先从课程体系来说吧，咱们今年面对新高考会呈现什么样的新的亮点呢？ 是这样，我们在完成国家课程的基础之上呢，我们会加大我们校本选修课程和拓展学生自己能力的这样子一些课程的这么一个范围。而且呢我们学校呢根据我们学校学生的特点，我们有很多校本的自主的课程。你比如我们的社团的课程就是我们学校非常有特色的一个课程。那么我们根据学生的特点，我们往年针对学生这种科学研究啦 STEAM 课程啦，我们会给学生一些走出学校走出国门进入到世界有名大学进行学习的这样子一些机会。像往年我们学校有学生在 寒假的时候，新高一的学生在寒假的时候，就会进到美国，MIT 进入了埃格顿实验室，在那儿呢进行 STEAM 课程的学习。再比如今年的四月份，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个和欧洲的学校，荷兰的，还有这个德国的学校，他们进行交流的这么一个机会，然后呢，让学生更多的了解外面的世界。再比如我们学校的这个社团里面，还有我们的合唱的社团。那么刚才一开始片花当中介绍了，我们学校今年有六个金帆奖，那这六个金帆奖都是因为我们的合唱在俄罗斯拿了大奖，然后呢，我们呢，学生申请到了金帆奖，还包括我们的无线电通信这么一个社团，那么我们有五个银帆奖，那银帆奖是因为这些同学在全国的锦标赛当中拿了金奖，所以呢，他获得了银帆奖。所以像这些机会呢，对于学生来说，都能够为他自己将来的升学和选定自己的专业方向打好很好的基础。再比如人生远足吧，那个正好前两天母亲节的时候，有一则微信说了，说我的世母亲的世界那么小，只装得下我，我的世界那么大，却装不下母亲。后来作为一个教育者，我就在思考，其实现在的孩子们，我们给了他多大的世界？除了书本，除了教室，还有没有别的？那我们学校的这个人生远足，就是给了学生更宽阔的一个天地，让他们能够走入大自然，走入社会，然后呢，走出国门，了解外面的世界，让讲台无界，教室无边，对吧？我想我们的学习方式是多元的，然后呢，我们的学习空间也是更宽阔的。我想呢，这些都为我们学校培养个性化的学生，然后让孩子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选考啊，然后呢，做好一些充分的准备吧。 人生远足哈，咱们学校有这么多可以提供给学生这么多的一个人生远足的经历，所以说对于学生来说，见识也是最重要的哈，这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学习动力哈。 对， 您刚才还提到了这个金帆奖和银帆奖，咱们学校的学生获奖次数也是很多，也是取得了很多优异的成绩哈。 对， 不然给大家科普一下哈，这个金帆奖和银帆奖，如果说我们获得了这个奖项，对于学生来说哈，意味着什么？ 金帆奖和银帆奖呢，是那个市教委为了表彰在思想品德方面表现突出，或者说在国际国内学科、体育、艺术、科技活动中获奖的学生而设立的最高荣誉奖。应该说是学生在体科艺和特长这方面发展的最高荣誉奖，那就是金帆奖和银帆奖。只有在国际上获得金奖的，他才可能获得金帆奖。然后呢，在国家级的这种大型的比赛当中呢，获得金奖才可能获得银帆奖。而且呢，这种国际上的金奖一定要是市教委或者说教育部或者说文化部认可的有正式批文的比赛，参加这样子的比赛，而不是一些商业比赛啦、邀请赛啦这些，他才可能获得这样子的金帆奖和银帆奖。应该说就是体科艺特长方面或者说学科竞赛方面应该的最高荣誉奖。我想这个奖的获得呢，应该说是学生在分数以外对他能力的一个充分的认可和认定。 所以说以后在参加高校的选拔方式方面，我们获得的这些奖的学生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敲门砖哈， 非常认可的一块。 好，那么现在呢是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中招直播咨询，目前为您介绍的是陈经纶中学，邀请到的嘉宾是陈经纶中学高中校区校长穆成梅。大家有问题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考前七天以为大局已定，再难扭转，临考紧张，信心不足，加重焦虑，临阵夺分有捷径，考前一周大逆转。金华学校中考叮咛讲座，名师教研组集体预测，破解中考命题思路，横扫中考高频考点，消灭应考易错盲点，缓解考前焦虑情绪，叮咛考场注意事项，拯救考前不自信。座位有限，报名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 确认过声音，我遇见对的人。 哟，遇见谁了？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决赛来了，声音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数十位主播新秀全力发声，严谨新闻范儿，娱乐综艺范儿，激情体育范儿，总有一款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2018年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教育面对面主持人晴天。那么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陈经纶中学、和平街第一中学和第80中学。大家有问题呢，也欢迎您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进行提问。好，一上来呢还是要有一条消息提示给大家的。5月19号，教育面对面将举办2018年中考招生简章分析会的大型讲座，邀请专家解析中考招生简章，帮助考生定位目标高中，挖掘利好条件，2个小时就能够领悟志愿填报的秘籍，掌握学科备考的技巧。详情请拨打400-650-7766进行咨询，您记好了，是400-650-7766。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出陈经纶中学高中校区校长穆成梅穆校长，为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穆校长您好。 哎，晴天你好，大家好。 刚才咱们提到了很多学校比较有特色的一些实践平台哈，为学生提供了这么多的机会哈。往年特别是对于想参加这个高校自主招生和综合评价的这些特别有专长和特质的学生来说，咱们往年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的呢？ 是这样，我们不同的学校它可能这个自主招生的这个方向会不一样。应该说我们学校的学生在北京市的这些高校当中，各个学校都会有很大程度和很大面的这个降分录取。那么大家相对来说关注的清华北大嘛，那我们每年都能有10多个孩子然后获得这样自主招生降分录取等等。 好，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况哈。 嗯、 那么除此之外，咱们除了刚才您介绍的哈那么多亮点之外，咱们在高校自主招生和综合评价方面还有什么亮点是需要补充的吗？ 关于这个自主招生呢，我想我们学校学生，今年已经有2个学生吧，被北大看上了。那么这两个学生最大的特点呢，应该说就是他关注这个他自己在课程学习以外这种公益的事情，和能够展现出他对学习的这种强烈的愿望和这种兴趣，以及为大家服务志愿服务这样子一种热情。那么我想这些方面能够充分的给体现出来。再有一个小孩子呢，他可能就是在研究方面对某一个学科他的兴趣和他的求知欲特别的强烈，让北大给看上了。另外呢，我们学校合唱团刚才也提到了，应该说每年北大、清华、北理工、北航，然后呢中国农大、林业大学等等一些这个中央直属的这一些大学，那么都能够对我们学校学生合唱团的这些成员呢通过考核有不同程度的降分等等。那么还包括我们的科技特长，这些孩子们都能用特长赢得高校的这种认可，那么来降分录取。 所以说学校提供了这么多的综合的平台，可以为学生提供很多机会哈。 对， 特别是您刚才提到的咱们学校的这样的一个社团活动，也是名牌，特别是国外名牌大学的一个敲门砖了哈。 对对。 那么具体到咱们这个国际交流层面，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 已经提到了，对对对。 还有什么亮点是需要补充的吗？为学生打造了什么样的一个平台呢？ 我想啊，这种走出国门去学习是一种方式，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国际化的学习不是说非得要走出去才可以，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国际视野和我们这种学习方式的转变问题。所以呢，我们除了让学生走出去，那我们也引进了一些国际化的课程。那比如说现在跨学科的学习，就比较应该算是比较能够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呢，我们引进了一些以色列的课程，从那种工程课，从想象到创新，那就是需要学生们分小组完成物理、化学，然后呢包括这个程序设计等等方面的综合实践，才能够做到的这些工作。而且我们学校内部老师们也自己开发了很多的这个 STEAM 课程，让学生完成跨学科的学习。那么这些呢都是有国际背景教育的，所以我想呢重要的是你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在 这个世界，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有机会出去学习固然是好，但是呢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国内学习的时候也有这样子的国际视野，这才是最重要的。 嗯，好，太棒了。那么这段时间也再次感谢穆校长给我们进行的一个介绍哈。大家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呢，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进行提问，穆校长会统一回答大家的问题。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走进和平街第一中学，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1960年建校，是一所集小学、初中、高中于一体的12年制大型学校，现一校五址办学。学校以规范加优质加特色为发展目标，秉承励志、勤奋、求实、开拓的校训，积淀了和合一致、和睦同心、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和合文化，确立了让每一个学生在自信中成长，让每一位教师在阳光中工作的办学理念。近年来，学校以全面加优秀加特长为学生的培养目标，构建12年一体化的和合课程体系，力求精确目标、精心设计、精细实施、精品呈现，收获了优异的成绩。学校先后荣获北京市示范性普通高中、北京市学校文化建设示范校、北京市民族团结教育示范校、北京市科技教育示范校、北京市德育工作先进集体、北京市综合实践活动特色校等荣誉称号。好，接下来邀请出和平街第一中学校长杜鹏。杜校长您好。 今天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好，欢迎杜校长哈。首先还是一上来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咱们今年的一个总体招生计划情况。 好的，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有两个高中校址，一个是在和平街校区高中校区，一个是在北苑联帕园校区。那么我们学校有三种招生方式。第一种呢就是名额分配，那么在今年呢我们名额分配是101人，其中和平街高中校区78人，北苑联帕园校区是23人。第二种方式呢是校额到校，校额到校的全部人数都是在北苑高中校区，一共是17个人。那么第三种方式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统一招生啊，统招。今年呢我们统招是122人啊，122人。那么三种招生方式总共的招生人数，今年我们是240人，应该说比去年减少了大概15%，这也跟整个的北京高中学生人数也有相关的一些情况。那么统招呢，我们和平街校区招生是52人啊，其中面向朝阳、东城10人。北苑高中校区呢招生人数是60人，全部面向朝阳区，那么其中12人呢是走读，48人为寄宿。 嗯，好，我们这个说到寄宿哈，有家长在微信平台上提出了疑问，说是这个学校的住宿条件是否有住宿条件，这个是一定有的，是只有在统招这个批次里面有住宿吗？ 对，在统招这里面那么一定是我们的02专业，02是我们北苑高中校区的这个招生这个专业代码，然后在这个代码下您选择住宿啊。 所以说在志愿填报的时候一定要勾选那个02， 一定要注意， 如果想报考这个住宿班的情况下。 对，是的。 嗯， 然后我们在如果您这个一旦遗漏了，或者说是这个有一些操作失误那也没关系啊。上到我们北苑校区，因为北苑校区的这个住宿环境条件还是非常优秀的啊，优异的，也能满足各个学生的这种住宿需求啊。如果您要有操作失误，如果想申请的话，也可以到校以后再申请。 嗯，好，这个是住宿方面的提示哈。除此之外，我们在志愿填报方面还有哪些特别提示呢？ 志愿填报主要就是第一个，大家要分清这个校区啊，一定要分清校区。我刚才已经说了，和平街高中校区是01这个专业代码，那么北苑高中校区呢是02这个专业代码。主要就是这样。那么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建议广大的这个 听众朋友们把01专业放在前面啊，02专业放在后面，也就是我们和平街高中校区要放在前面啊，这样按照成绩依次录取。 嗯，好，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哈，在填报方面。 对， 咱们往年哈，不然咱们来公布一下2017年哈学校的这个录取分数线和排名情况吧，给家长和学生做一个参考。 好，其实我们在今年的这个2018年这样一个就是五选三的这样一个中考前提下，我们说的这些数据呢，仅供大家参考啊。去年2017年，我们学校的统招最低录取分数线是518分啊，518分。但是今年呢，因为我刚才说了是这个五选三，所以是按照成绩的100%、80%、60%这样计入，所以它的这个参考线啊，可能会有一些区别。那么去年大约我们学生的这个整个的一个位次是在2000名学生左右。 嗯 啊， 好，2000名左右的学生哈， 对对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一些课程特色和人才培养特色吧，这个也是家长特别想要了解和知道的哈。 好的。 其实咱们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全面加优秀加特长， 对， 是一个非常精细化的一个人才培养哈，而且构建了12年一体化的这样一个合格的课程体系。具体包含哪些亮点，请杜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我们学校的学生培养目标是全面优秀和特长。全面呢就是全面发展，优秀呢就是在学业方面优异的这种成绩，那么特长呢是提供给学生一技之长。所以在这样一个总体的学校办学目标的一个构建下，那么结合着学校的一些实际情况，我们形成了这样的和合教育三维的一个课程结构体系。那么这个三个维度呢，主要就是这个基础知识型课程、整合拓展型课程和探究实践型课程。那么在三个维度当中呢，我们又有8个方面，实际上是结合学校的这个和合文化，又分成了和智、和德、和雅、和建、和美、和融、和创、和行这样的8个方面的课程需求。那么特别是在近几年，我们学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文教育素养实验校，那么还是北京化工大学生源基地校等等，那么借助这样的一些外部的资源，开设了多门高质量的校本课程和大学的一些先修的课程，应该说为学生在课程选择方面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的空间。这是在课程方面啊。那么在人才培养方面，因为我们学校是一校五址啊，12年制办学，那么又是同一个法人，所以整个的办学思想和办学理念是一以贯之的，所以在这样一个目标和办学思想的统一的引领下，注重的是12年一体化的这种一贯的培养。而且我们学校还是北京青少年科技创新学院翱翔计划生源校，还是市科协主办的后备人才早期培养计划生源校，包括市科协的创客12家单位等等等等。那么每年呢，也推荐了很多的优秀学生进入了各种高校、科研所进行了科学的探究实践。与此同时呢，在这个学科竞赛包括科技竞赛方面，也为学生搭建了很多的平台，也有很多的学生获奖。我想，选择和平街一中的高中应该能够为更多的学生在课程方面，在其他更高层面的为今后自主招生今后的这种拓展能力方面提供更多的这种优质的资源。 好，您刚才也介绍到了咱们学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文教育素养的一个实验校， 对， 同时也是北京化工大学的一个生源基地校哈， 对， 这就相当于提前把咱们中学和大学之间打通了，咱们也会在中学的时候引入一些大学的先修课程哈。 先修课程，对。 对于这个，我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北京化工大学的一个生源基地校哈。咱们作为这样的一所生源基地校，同学能够享受到哪些优质的教育呢？ 因为和平街高中校区就在化工大学的对面，所以具有 地理位置非常优越， 地理位置真的是得天独厚，得天独厚。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们与化工大学在2年前签订了这样一个生源基地校的一个协议。那么在这2年过程当中呢，有这么几个方面 啊。第一个方面呢是课程资源的共享方面，因为化工大学应该是我们的重点大学啊，它有很多的这种高科技的这种实验室，一些先修的一些课程，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一些自主招生啊等等这样的培养方面，应该说作为我们的基地校还是给予了一些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一些前提的一些培训。第三个方面呢是我们在教师的这种培养培训方面也得到了这个大学的一些这种前期的一种培训啊。 老师好，学生肯定会好 啊。对，应该是这样的。 好，这个是北京化工大学生源基地校这一方面，其实更适合于咱们理科生能够享受到这方面的优质资源。 对。 那么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文教育素养实验校可能是相对于偏文的学生来说，可以提供一些资源哈。 对。 咱们可以享受到哪些利好呢？ 所以我们学校也是文理兼修啊。中国人文这个社科院应该说是在人文素养方面中国的大咖，是吧？在这样一个合作的这个基础上，真的为我们学生这种人文素养的培养提供了很多的这种助力。比如说很多的这种院士啊都来到我们学校进行这种讲学培训啊，包括一些国际方面国际关系方面的呀，这个人文素养方面嘛等等这些课程，为我们学校的这种学生的人文素养的提升助力了。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也是咱们学校的铁粉，而且对咱们这个中考中招的这个招生政策非常了解哈，特别关注咱们这个新高考改革方面哈，咱们学校在学习方面是怎么安排的？其实针对这个新高考改革，咱们学校也制定了新中高考改革的一个工作方案哈。那今年呈现的会有哪些亮点，会为同学呈现出来呢？ 这个在北京市公布中高考改革方案以后，和民街一中应该说动作还是比较迅速的。集几个校区的这种智慧哈，制定了北京市和民街第一中学新中高考改革方案。那么这里头呢有几个亮点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为学生制定了生涯发展体系的这样的一种指导。应该说和民街一中生涯教育在7年前就已经开展了。在2015年我们自主研发并正式出版了和平街一中的生涯导航，这是面向初高中的这样的一种生涯的这种课程。那么它课程呢是结合了学生的实际可操作。我们都说生涯应该是人生的规划，但我们认为呢它更应该接地气，更应该是这种切实的让学生感受到这种选择的这种必然和必要。那么也这个理念呢也符合这种新高考改革的方向，就是给学生更多的这种选择。所以在这样一个基调下这个和平街一中在生涯教育上有3类课程组成了一个课程群。第一个呢是生涯课程，这个是进入我们的高中课表的，是每周一节课啊，是在高一年级全年开展。第二个课程呢是生涯实践课程，其中呢我们生涯营地教育啊、模拟招聘会等等都还是比较有特色的。第三个呢是生涯班会，因为生涯这个理念应该说是近几年热门的哈，它不仅仅是一个人两个人，更多的是我们有一些生涯导师，而我们的班主任正是这些学生的在未来规划方面的一个导师。所以在这样一个课程群下，我们还在去年跟相关单位合作开发了生涯平台。那么我觉得在这个平台当中，比如说一些量表包括一些成绩的汇总啊，这个成绩的汇总呢是集合了他几次的这种成绩，为他分析他的优劣的这种学科，供他今后选择，包括职业介绍还有大学志愿的这种参考。在整个的做完这个平台下，他会汇总这个你这个学生的一些选课走班的模式，就是说供家长和学生来参考他如何来选。所以这是在中高考改革方案当中第一个亮点啊，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选课走班啊，选课走班。我们在今年是结合着学生和学校的资源，应该说确定的是行政班和走班相结合的这样一种选课走班模式。那么实际上我们在今年也是第一年尝试。在今年的高一上我们有12种选择。 应该说可以满足不同学生这种需求。 嗯啊，所以说从高一的时候我们就纳入了一个指导体系哈，生涯规划的一个指导体系。可以请学生在入学第一年的时候就对未来将要选择的专业还有科目有一个大致清醒的一个了解哈。 是的。 那么具体我们这个分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具体我们是在高一的第二学期。 嗯 啊，高一的第二学期。因为其实我们刚才跟这个陈林中学穆校说的一样，就是我们在入学教育也基本是在八月份，也是按照这个培训啊，家长啊，学生这样一系列的这种培训下，让他有一个大概的对中高考改革的一种认识。然后在这一年的过这一学期的过程中，实际上学生是对自我更加的这种认知，以及我们通过这个生涯课程让学生有一个基本的选择，这样在下半学期我们开始选课走班。 嗯 啊，应该说水到渠成。 嗯，已经非常明确了哈。 对 于学生和家长来说。 对， 好，那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和平街第一中学，邀请到的嘉宾是和平街第一中学校长杜鹏杜校长，为大家进行介绍。大家有相关的问题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107.3 每晚5:30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接下来的最后两分钟哈，我们赶紧回答一下微信平台上网友的提问。有一位家长问了，他说这个咱们学校哈，高一新高一的班级设置有几个普通班和几个实验班，除此之外进实验班需要分班考试吗？杜校长。 首先是我们学校是有实验班的，但是今年呢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中考改革它是五选三，所以如果是你要按语数外这些科目来分的话，它是不同学科不同的考生，所以原则上我们还是以语数外的成绩来进行参考，来进行这样一种分层教学。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18年北京中招直播咨询。现在为您介绍的呢是和平街第一中学，大家有什么问题也欢迎您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那么稍后呢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前还有一条消息是要特别提示给大家的。在5月19号教育面对面将举办2018年中考招生简章分析会的一场大型的讲座，邀请专家解析中考招生简章，帮助考生定位目标的高中，挖掘利好条件，只用两个小时就能够领悟到志愿填报的秘籍，掌握学科备考的技巧。了解详细的情况呢，请您提前拨打电话进行咨询预约，400-650-7766，您记好了，是400-650-6566。好的，一段广告之后，精彩稍后继续。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方。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最权威的教育服务信息，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初三考生注意了，学大教育为初三考生量身定制的中考集训课程全面上线，帮助初三考生解决有限的时间分配与管理问题，优势学科与薄弱学科平衡问题，

通过这样的一种这种情况吧，我们学校呢也是单独的把一些课程来进行整合，形成了我们学校学科综合实践开放研究课。然后我觉得这应该也是我们为学生在综合素质提升这方面做了一个课程的一种准备。 嗯， 那实际上在学科综合开放研究课上，我们每年都会为高中学生提供大概10天的这样一个综合实践活动的一个机会。啊，那么实际上是它是多地的，因为我们是京内外实践活动，它还是多元的，它是分不同主题的这样的实践活动，它还是多平台的，这里有我们相关合作的大课堂的单位，还有一些科研院所、大学等等一些深度合作的一些基地，所以在这样一种综合素质平台下，为学生的这种素质提升提供了助力。与此同时呢，也为这个高中学生在综合素质评价方面提供了很多丰富的素材，他可以填很多东西。 嗯啊，所以说以后如果要是想要申请高校的这样的综合素质评价，或者是这个自主招生方面，也有很多亮点的资料可以提供上去哈。 对对对对对，因为每次活动完以后，我们叫研究课嘛，他都要形成一些研究的一些报告、论文等等一些内容。 往年有没有哪些学生情况特别好的，给我们进行一个经典的案例分析吧。 实际上我们在这两年都有学生，因为我们综合实践课程的这种研究课的活动，参与到了北京市创新大赛等等获奖。那么因为获奖，所以他被这个提前招生、自主招生的学校进行面试录取也有这样很多的一些案例。 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际交流层面吧。为咱们学校提供学生提供了哪些机会呢？ 我们学校是朝阳区的对外交流的窗口校，应该说，在整个朝阳区啊，和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个八十中啊、陈经纶中学啊，为学生真的是提供了很多国际交流的这样一个平台。那么，特别是这个朝阳区又是国际交流一个窗口，是吧？所以我们在教育资源上，也是这种请进来，走出去。这样一种模式。那么走出去呢，刚才陈经纶穆校长已经说了很多啊，也是这样一种比如说跟友好校的一种合作啊，大学的一种课程这种体验啊，包括其他的一种深度游学等等。那么请进来呢，我们的想法是不仅是这样的一种国际视野，还有一种国际理解教育的这种融合。那么还有的就是不仅我们学习国外的一些先进的经验呀、理念，我们还要输出，是吧？把中华民族的这种优秀的文化也要进行输出。所以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也设置了一些国际理解教育方面的一些课程。 能够提前为学生开阔一下视野，了解到一下国外的一些情况。 包括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的模联啊，现在高中校都开展一些模联活动啊，等等。 好，那这段时间也再次感谢杜校长给我们进行的一个介绍， 谢 谢， 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将走进第八十中学，一起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北京市八十中学创建于1956年，现有学生3000余人，教师400余人。1978年被确定为北京市重点中学。2001年开始一校两址办学，成立国际部。2003年被认定为北京市示范性普通高中。在60多年的办学历程中，学校坚持一人一天地，一木一自然，让生命因教育而精彩的办学理念，坚持有理想、负责任、强体魄、善合作的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秉承勤奋、求实、创造、奉献的校训，取得了可喜的育人成果，逐步形成了科技、信息、体育、艺术、民族、国际6大教育特色，促进了学生全面、优秀、个性化发展，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毕业生。目前八十中学配套完成了自主研修课程、选修课程的建设，被列入首批面向全市开放的实验室。为让中小学学生享受重点实验室建设的成果，学校每年利用双休日、寒暑假开设信息学、数学思维和国际相关课程，还对学生学习效果进行评估，受到了广大学生和家长的一致好评。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我们接下来赶快邀请出第八市中学教务处主任王学东王主任给大家进行一个具体的介绍。王主任您好。 你好， 欢迎。首先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的一个总体情况吧，一个招生计划方面的情况。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市第八市中学2018年招生计划呢和去年基本持平，我们还是招收440人，其中呢提招100人，这指的是我们的国际教育。第二类招生呢是名额分配，那么八市中的名额分配分为三类，第一类呢是从朝阳区招的名额分配的118人，还有呢从我们朝阳区招的校额到校的17人，还有从呢这个我们北京市其他区县招的市统筹25人。那么第三类招生呢是统招计划的180人。那么在统招计划当中呢，我们招科学创新班呢是30人，其中有住宿15人，管弦乐38人，城区呢招31人，郊区招7人，本区舞蹈生4人，田径8人，其中城区7人，郊区1人，冰雪项目2人，是从本区招生的。科技呢是招收6人，城区5人，郊区1人，女篮是5人，本区4人，郊区1人。那么各位听众可能从我刚才这个宣读的2018年招生计划已经看出来了，八市中的生源是非常多元化的。 嗯，而且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变化哈，就是今年特长生里面增加了一个冰雪项目。 对， 嗯，好，另外这个还有哪些变化是需要特别提示给大家的？ 特别提示给大家的就是我们在去年呢，这个市里给我们的计划当中呢有乡村计划，那么今年呢是把乡村计划呢与市统筹一，那么统一招生了是25人。 就不再纳入到这个名额分配当中了。 对对对对。 嗯，好，另外我们再来给大家参考一下哈，2017年咱们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和排名情况大概是怎样的？ 嗯，好的，那么请各位关注的家长呢，您仔细听清楚。那么八市中招的科学创新实验班是558分，那么在去年的时候呢，排在朝阳区的，也就是说最后一名是208名。 嗯， 那么我们的普通班的录取是548名，是第548分是 B 路段，547分呢是选路段，那么也就是说选路段是737名次。那么名额分配呢是优质校的名额分配是551分，排在咱们朝阳区是505名，那么普通校的名额分配是547，也就是刚才我说的737名。 嗯，好，在志愿填报方面还有哪些是想要特别提示给大家的吗？ 嗯，好，各位家长，那么请大家一定听清楚啊，我们八市中的这个填报志愿跟刚才呢咱们合一的杜校长说的正好是相反的。我们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您想报我们的国际项目班，那么您就要在提前批次里报名。 嗯， 第二呢，就是如果您呢想报我们的名额分配，您一定听清楚看好，就是在名额分配呢它分为优质初中校和普通初中校，那么您就要看您的初中校您属于哪一类，然后您来报考我们的学校。再有在统招里呢，我们刚才说的科学创新实验班，也就是说呢要在朝阳区中考名次排到前200名，它是02专业，所以您在报的时候呢您要把八市中的02专业报在第一志愿。 嗯， 而我们的01专业要报在第二志愿，您千万别报反了。 嗯， 如果报反了之后呢，就是01专业相对来说呢分数线要低一些。 哦， 那如果01专业您录走了，那02专业就录不了您了。那么再有呢，就是如果您已经拿到了这个合格证，您可以报我们的特长生，也就是说呢特长生您必须要报01专业。那么外区的考生呢，请您听清楚，就是您拿到那个大报纸之后要仔细看好市级统筹呢是否有给您的学校八市中的招生名额。 嗯， 您有名额您才能去报考。 嗯， 好，我就有这么多。嗯， 好，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哈。嗯，特别是对于统招里边的这个科技创新这个实验班。 对的对的。 嗯，您别到时候考的分挺高的，然后结果没报成，这就惨了。所以一定要把咱们这个，如果想报这个实验班，一定要把它选在第一位哈。好，另外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些班的一些特色吧。其实咱们2011年的时候咱们就已经开始举办2+4的这样的一个学制班了，和刚才您介绍的科学创新实验班。另外在2015年我们高中部举办了一个拔尖创新实验班哈。那这些实验班分别有什么样的 亮点呢？ 嗯，好，那么我在介绍实验班亮点之前呢，我也给各位家长呢带来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二加四的学制班呢，它确实是我们从本校当中选拔的优秀学生提前进入到高中学习，在知识的宽度、广度和深度上呢进行拓展，有非常丰富的校本课程。那么我们从前年开始，我们在从中考的优秀学生当中选拔部分学生要插入到二加四的学制班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您肯定会有一个疑问，就是二加四的学制班他们已经提前进入了高中学习，那么这些孩子进入之后会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在录取您的孩子之后，我会给您一个一个的家长去打电话，也就是说这个电话一定是我去给您打的，征求您的意见。如果您的孩子呢想进入到二加四的学制班来学习，那么您就要呢在假期里您先自学一部分，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这个入学之后，我们学校的老师要给这些孩子呢义务的去补课。那么它的优点在于什么呢？就在于我们希望呢给更多优秀的孩子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资源。那么也就是说，您不是八十中的学生，或者说您是八十中的学生，您当时呢没有选进二加四学制班，在这次入学的这个前提之下，您还有一个机会进入到这个班。 哦，但什么时候可以进入呢？ 就是入学九月一号就可以进入。 哦，那这个班大概是一种怎样的模式？什么样的类型的考生适合报考这个班呢？ 它是这样的，在志愿里其实是没有的。那么我们会选拔是这样的，我们从去年开始二加四的学制班也是在第二学期的时候我们进行了一个分班，就是我们的一班它侧重于呢就是综合能力的培养，那二班呢其实是侧重于竞赛的。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您的孩子呢中考成绩比较理想，同时又有竞赛的潜质，那么您可以考虑进入到我们的二班。如果您的孩子呢综合能力比较强，甚至于您的孩子可能在人文素养上比较突出，那么您可以选择进入我们的一班。那么其实除了这个二加四班以外呢，我们刚才可能您也听到了，我们还有一个科学创新实验班。 对， 那么科学创新实验班呢，我们是从整个朝阳区招的30个人。在那么除了这个三个实验班以外，我们还会设置三个实验班，就是除了这三个以外，那么这个三个班呢大概就应该是属于是一班和二班和另外的一个科学创新实验班。那么剩下的三个班当中，我们会有一个班是从中考的学生当中选拔的竞赛班。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竞赛班和我们刚才所说的二班形成一个竞争。那么从老师的角度来说呢，是两套老师。那么我可以特别负责任的说呢，就是八十中的这个师资力量是非常雄厚的，不存在着呢说哪一个学科的教师呢搭配的不齐全，所以呢我们这个几套实验班的人马都是这个从师资力量来说应该是非常好的。而我们新成立的四五六班这三个实验班，其中呢还有一个实验班就稍微偏重文科一些。那么有的家长可能也在会问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孩子偏重文科呢？这也就是我们在发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们要对孩子进行一个提前的这个就是了解孩子的情况，就您的孩子呢大概呢您侧重于文还是理。那么一会儿的时候我再具体的说高一的时候的录取通知书我们会怎么发放。 嗯，好，这么多实验班哈，那我们在志愿填报的时候我们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在您在志愿填报的时候，第一就是您一定记住您的名额分配一定要把呢八十中报在第一志愿，这样呢就保证了您，虽然您可能比如说您录不到那个统招02专业的科学创新实验班，但是您有机会进入到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四五六班的实验班，或者说您的孩子呢侧重于竞赛，您也可以直接插入到我们的二加四实验班和我们或者是我们中考选拔出来的那个竞赛的实验班。 嗯，其实我们这几个实验班也有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办学经验了哈。那么对于往届的学生来说，为他们走向高校，这些实验班给他们提供了怎样的利好机会呢？ 嗯，好，是这样的，我们的这几个实验班呢，当时我们有这样的，第一呢就是宽度的拓展。我们会设立名家讲坛和各类的学科类的选修课，那么我们的这些选修课呢聘请的都是呢高校的专家或者是留学回来的博士来给进行上课，同时呢我们也会请到呢国家在某一方面的这个名家专家。给各位家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呢我们会请到呢这个在非物质遗产方面的专家，比如说我们在4月份的时候我们就请了国家的这个七化 和剪纸以及呢这个雕刻的专家进入到我们的校园。如果您关注到我们的官网，您会发现啊，就是它有一个新闻写的就是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八十中望京校区有国宝进入到这个校区当中来了。 嗯， 那么对这个进行了是连续的报道。 嗯，好，这个是咱们实验班的一些特色哈。那么往年学生的升学情况大概怎么样？ 啊、哦，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可能咱们各位家长呢，一直也是在关心着八十中的这个生源情况。是这样，我们每年呢能够走到北大清华大概22-23个左右。 嗯，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的一本率呢达到了100%。除此以外呢，在这个科学创新以及呢其他的学科竞赛当中呢，也有呢学生这个略有斩获。比如像今年呢，我们到目前为止北大和清华的过了自招的是5名同学，其中呢这个5名同学当中有两名同学是信息奥赛的，这2名同学其实是在高一的时候就已经被呢清华大学选走了。 嗯， 那么还有1名同学是化学竞赛的省一，他呢北大给了这个清华啊给了他降线60分的这样的一个前提。 嗯，好，刚才其实王主任也已经透露出了咱们今年针对新高考改革之后咱们课程设置方面有一些亮点是需要具体介绍给大家的哈。啊，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新生入学之后哈咱们在课程设置方面有哪些变化和亮点呢？ 嗯，好的，那我先从新生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我以去年为例。那么去年呢我们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呢，我们给家长写了一封信，写的呢就是要求学生从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这6个学科当中呢选出自己最感兴趣、最有潜质、最有发展的一个学科， 嗯， 作为将来参加等级性考试的，那么也就是6选1。那然后呢我们还侧重了一条，就是说在这6门学科当中你呢对哪一门不是特别感兴趣，那么这个其实我们都是在进行的前期的预测。后来呢我们在这个8月份的时候，新生入学之后，我们对那些有竞赛潜质的学生进行了一个双向选择。 嗯， 一个是呢学生选老师，第二就是老师选学生，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我们在今年呢有一个这个特别大的改革，就过去的时候啊八十中呢在8月20几号我们要进行军训的。 嗯， 正是因为呢国家的新的高考政策出台之后，我们就把呢高一的军训挪到了高二。那么入学教育的那段时间呢就分为2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呢就是生涯规划指导，我们学校呢有特别完备的生涯规划指导的教材和教师，以及呢非常精良的班主任团队。我们在2017年12月份的时候在北京市召开了就是应该是首届的生涯规划的大会，我们这个反响非常好。 嗯， 这个也是北京市的第一场。我知道的呢是后天在东城的11中是第二场。 嗯， 那么就是由这点来看呢，我们是在生涯规划上应该走在了全市的前列。那么除了生涯规划指导以外，我们还在八月份呢就各个学科教师进到班级，我们对学生进行了这个学科的生涯指导规划课。那通过这个3个，一个是拿到录取通知书，第二个呢是生涯规划的班主任的奖和指导教师奖，第三呢是学科教师，通过这3个呢我们在8月底的时候学生进行选课。我们这个选课呢跟北京市的其他的重点中学都不太一样，我们是允许学生可以选6，可以选5，可以选4，可以选3。 嗯， 就是满足每一个学生的需求。那么这样付出的代价可能就是我们在排课上非常的这个它组合非常非常多， 嗯， 就是我们没有给学生出套餐，让学生从的套餐当中去选，极大的满足了这个学生的要求。这样呢我们到了高一的第一学期的期末， 嗯， 这时候也就是说经过了一个学期的学习，我们对学生再次进行选择，这次呢让学生选的呢就是你在5、4、3当中再选。 嗯， 那么预计呢在本学期的期末我们定下来3和4。我们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孩子呢毕竟呢还不是特别成熟，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从学校的角度来说要为学生极大的去提供满足他的要求，甚至于我们也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就是如果有的学生呢他在高一的第一学期他呢实际上放弃了某一个学科， 嗯， 但是他经过一段学习呢感觉哎就喜欢了， 啊， 这样我们依然要为孩子开启课程。 嗯， 这个也是体现我们田校长的办学理念， 嗯， 就是一人一天地一木一自然， 嗯， 确实是为每一个孩子的发展提供了最优质的 的教育。 嗯嗯，那比方说啊，如果说我一开始选择了某一个课程，那么我经过一学期上下来之后，我发现我对另一个没有选择的课程我还感兴趣，那我还有一次再选择的机会吗？ 有。有，就刚才我说的，就是我们有这个机会。那么家长肯定也比较担心的是呢，有这个机会的话呢，那么我的孩子已经有半年没有学了，怎么办呢？ 嗯，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呢是在自习课的时候，我们的自习课都是学科的自习课，是把学科老师呢都排到课程当中去的。对一些这样的类似特殊的学生，我们都是一对一的进行补课的。 嗯， 而这个都是利用呢，就是白天自习课的时间。 嗯，那其实也就是在高一学期期末的时候，基本上分班已经差不多了。 对， 嗯，好，这个是咱们这个新高考模式下分班的一个情况哈。嗯，另外，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课程相关的一些特色，比如说咱们学校引进了美国大学的一个先修课程哈，同时在基础教育课程和高等教育，就是高校的课程，相衔接，这个课程开展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的，有哪些亮点呢？ 嗯，是这样的，这个 AP 课程呢，我们主要是分为教师和这个学生，是分为两类来的。我先说从教师的角度来说，应该说呢，一个学校呢之所以能够发展的好，主要是它的课程，而课程的实施呢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教师，所以教师的培训呢是具有先决条件的。我们在每年的寒假和暑假，我们教师呢都是要在学校里进行呢这个类似于国际项目的培训的。这个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呢朝阳教委，也为我们学校呢提供了一些呢优质的这样的课程资源。 嗯， 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有国际，所以我们有先天的呢，这个我们学校内部呢就有国际教师。 嗯， 所以呢在平时的时候，这些国际教师呢和我们的教师之间也进行了培训。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从学生的角度来说，那么从学生来说呢，我还是分为两层来说啊。一类呢是我们的中国部，中国部有呢大学先修课程，主要是在呢选修课上来实现。而国际部的 AP 课程呢，主要是双语教学，它针对呢英美加拿大等高校。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是 AP 课程，那么下面我说呢，这个基础教育的课程依然分为两部分来说。中国部的基础教育课程呢是在学考和等级性考试上，我们是在呢课堂设置上纳入了美国的这个教育理念，与我们学校的这个课程进行结合，所以我们有一个叫三维度四水平的课程。 嗯， 这个四水平呢实际上就是说，第一个水平就属于这个实际层面的，第二个呢属于呢这个理解层面，第三个呢属于研究层面，第四个属于呢应用层面。这样呢就是不同层次的学生在课上就能体现到呢这种先进的教育理念。 嗯， 好，那么还有一点呢，可能我们学校呢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因为我们有国际部，我们有国际的学生，目前八十中有26个国家的学生。我们在高一的时候呢会选拔优秀的国际生插入到我们的高一的学生当中去学习，所以他们在课上课间都可以呢这个与国际学生进行一个交流。 嗯， 所以也就是说真确实达到了一种深度的融合。嗯， 在班级内哈可以形成一个这个语言环境。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嗯，好，同时具体到这个实践活动方面，特别是对于将来想要参加咱们高校自主招生还有综合评价人才选拔的同学来说，咱们学校为他们提供哪些机会呢？剩下的最后两分钟的时间， 好的， 姐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我们目前呢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北理工、北航等等学校呢都是合作校，所以我们呢会选拔优秀的学生进入到大学实验室的学习。 嗯， 同时还会请呢这些大学的专家进入到校园当中来，同时我们还会去参加呢大学的校园开放日。比如说呢我们上个月就选拔了我们这个高二年级的60名同学进入到清华大学的校园开放日。同时还有呢我们学校呢在也承办了一些我们国家上非常有名的国际性的这个信息奥赛。 嗯， 包括呢我们也承接了今年呢比如说像我们的全国的生物奥赛，全国的物理奥赛都是在我们学校来承办的。 嗯， 那么这样的一些机会呢，一方面呢是给学生拓展了一定的视野，同时呢也呢就是确确实实呢做到一个叫办人民满意教育，体现这个特点。 嗯，还有更多的一些问题呢，咱们也可以拨打学校的电话进行咨询哈，请王主任给我们公布一下咱们的联系方式。 好，我们的联系方式是5804-7023。好，我再说一遍，5804-7023。 好的，穆校长您这边。 好，我们陈金伦中学的咨询电话85632559，找李主任。 嗯， 85632559，找李主任。 嗯，杜校长。 好，和平街一中的 这个咨询电话是6421-5780 6421-5780。 好，今天也再次感谢三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明天将为您推出的是2018年北京中招直播咨询，2018年中考复习备考指导，是数学科目的，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锁定 FM107.3 AM1026收听教育面对面。那么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我是主持人晴天，明天不见不散。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